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作者海岩，演播牟云、翟万晨。 林星现在才真正意识到什么叫做病入膏肓呢？他发觉自己已经站在一个生命历程的十字路口，已经看得见那座凄风苦雨的阴阳牌楼。这并非仅仅是听信医家威严，连他自己的感觉也证明了这一点。除了恶心呕吐的症状日渐加重，他还经常发低烧，肩部就像中了风湿似的寒疼难忍，血压也高得极不正常。 医生说，这都是因为肾。 像是为了呼应这些症状，他验血验尿的各项指标，尿素氮、肌酐等等，全都破位上扬。按照这种情况，透析必须立刻恢复到每周三次，最好有条件的话每天一次，再有条件的话，应该马上做一个肾移植的手术。这个病不难治，治疗的方案都简单明了地摆在那儿了，唯一的问题还是那句老话，钱呢？ 医生说，你爱人到哪儿去了啊？你叫他到医院来，我们得和他谈谈，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怎么他现在不露面了？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呢？ 林星遮掩地说，啊，他出国了，出国有事儿去了。 出国？那更应该有钱了。 林星草草地解释，啊，我怕他担心，所以没敢告诉他。 医生搞不清他们夫妻之间发生了什么事，不便刨根问底，于是换了方向。 那你们单位呢？让你们单位来个人，单位知道你的情况吗？ 林星也只能编造说，我没跟单位讲，单位知道我有这病该不要我了。 医生说，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别怪我嘴里不吉利啊，你是不是不想活了呀？ 林星想，单位谁会来呢？来了以后又能怎么样呢？他现在每个月能拿出来的钱，维持每周一次的透析都难以为继了。虽然静园里的房子租出去了，每个月稳收2500，而且租户一次就付了半年的租，但他住的扬州胡同的房子每月也要1700，半年一付的租金也该交了。按说他现在的情况肯定是住不起这样的房子了，但他不能搬。扬州胡同的这两间小屋是他跟吴晓唯一可能相逢的地方，所以他必须坚守在那里，等着吴晓，等着吴晓有朝一日终于回来，哪怕只是回来看上一眼，只是回味一下昔日的生活。林星都想过了，有心理准备。吴晓失踪的时间越长，他和吴晓重新开始的奢望就越渺茫。但他不能搬走，他一旦从扬州胡同搬走，吴晓就真的找不到他了。吴晓回来敲门的时候，看到一个陌生的面孔，然后转身下楼离去。 这样的情景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种彻底的离散。 除了用刚刚收进的房租减去马上就要付出的房租所剩的那点租差外，林星每月从单位里大约还能领到300多块钱的病休工资。他写稿子收回的稿费一个月估计也能有400-500块。如果他以后的身体还能让他继续写下去的话，这些钱加起来显然除了一个月最低限度的吃喝穿用之外，是不够支付每周一次的透析费用的，更不用说每周三次和每天一次了，更不用说换肾了，想都别想。 也许这都是他自找的。其实每一条或迂回或便捷的生路他都可以走，他完全可以毫不费力地选择并承担任何一种方式的治疗。在扬州胡同他的柜子里锁着一叠崭新的存单，有中国银行的，有工商银行的，有建设银行的，还有招商银行的，一共是799万元整。但那不是他的，每一张存单的户主一栏里都写着吴晓两个字。林星是发誓至死不动这笔钱的，他与吴晓的关系是相爱而不是金钱。如果说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件真实的东西，还有一件没有杂质的东西的话，那就是他对吴晓的爱。林星想，如果自己连这个魂都没有了，那还治这个病干什么呢？还要这个病入膏肓的魄干什么呢？还不如早点死了，早点投生还阳，重新做人呢。 除了租房和咬牙写稿子之外，他还能用什么方法挣到钱呢？常常在街上看到漂亮的女孩开着漂亮的车子，还有那些情调浪漫的酒吧，那些富丽堂皇的饭店，那些像阿姨鲍鱼那样一掷千金的地方，都能看到一个个漂亮女孩子浓湿粉黛的面孔。谁会相信漂亮的女孩子会像她一样过着这种穷困潦倒甚至生死煎熬的日子？ 有一天他从医院出来，过街的时候，一辆白色的凌志擦身而过，停在了前面的路边。车上走下一个时髦的美人来，尖声地叫他：“ 哎，林星！” 林星定神一看，原来是多日不见的艾丽。车上又下来一个男的，40来岁，摘了墨镜看他。也许因为艾丽这个名字似乎一直和他的厄运相连，他想躲开他，可艾丽已经跑过来了，寒暄的还相当亲热。林星应付地问他：“啊，过得还好吗？”艾丽说：“凑合吧，就那么回事儿呗。”回头挥挥手叫那个男的：“你先走好了，晚上我再呼你。”那个男人眼睛看着林星，嘴里回答艾丽：“ 你们要去哪儿？我送你们。” 艾丽挥手说：“不用不用。” 那个男的开走了林志。艾丽拉上林星问长问短，还硬拉着他去了附近一家大饭店的咖啡厅。艾丽要了提神醒脑的爱尔兰咖啡，为林星要了一份暖胃的热红茶，然后他们就开始叙旧。艾丽问林星是不是还在那个死气沉沉的杂志社上班，问林星的病治得怎么样了，看脸色可不怎么样。林星并没有多问艾丽，因为他从他那一身名牌的衣着行头上已经看出他依然如故，而且越来越好。他们自然地谈到了吴晓。艾丽说：“ 哎， 听说你和吴晓分开了。嗯，算是离婚了吗？还是没离啊？ 你听谁说的？ 听天堂乐队的那帮人说的。他们没了吴晓的萨克斯管啊，又找了个弹电吉他的。哎呦，味儿都变了。 那他们说没说吴晓现在在哪儿？ 嗯，没说。他们也不知道啊，他上哪儿去了。怎么你还想找他呀？哎，你知道他爸爸出事了吗？改明有空的话呀，我把这个故事啊慢慢的讲给你听。哎，你说他爸爸当初也真是啊，有那么多钱干嘛不帮你治病啊？结果到现在呢，弄得家破人亡，人财两空。哼，我现在呀是想通了，有钱不花丢了白搭，再说还不知道能活到哪天呢。趁着我现在还没像你这样整天往医院跑，及时行乐呗。哎，你现在一个礼拜去几次医院呢？ 去一次。 一次？不是一周三次吗？是不是好了？ 吴晓不在了，我那点钱一次还不够呢。 艾丽笑了笑。哎，别跟我哭穷了，再穷啊我也不会把钱借给你的。你看见饭店门口那些要饭的吧，他们跟我要钱我还给呢，一次给10块。可是你跟我借1块钱我都不会借，我凭什么借你啊？你这么漂亮还怕挣不到钱花？你是啊能挣不挣，你档次高玩纯情，守着吴晓一个人，结果怎么着，到最后也没套着他爸爸的钱吧？这也怪你自己的命不好。哎，怎么样，你现在要是真缺钱啊，我给你介绍个男朋友怎么样？可不是吴晓那种青春少年啊，也不是一本正经认认真真的那种。有钱的男人呢你是不能认真的，他们呢也不希望你认真。再说了，对吴晓你认真了又怎么样呢？还不是把你给甩了。 艾丽关于吴晓的话林星可以不当真，但艾丽说到了挣钱，林星动了一下心。他用半开玩笑的口气问，怎么的，你给我介绍的男朋友他要是给钱给我治病的话，我就得跟他怎么样？ 这什么怎么样？哎，怎么样都行啊，看你们俩了。 林星问完了又后悔，他想干嘛要问这个，这不是废话吗？这种男人给你钱还能是热心救助贫困青年吗？ 艾丽看出了他的歉意，他说，你要是什么都不想干又想挣钱的话，那就找个夜总会去坐台吧，只要事先呢跟老板说好了你不出台那也行。坐台虽然比较低档，但是简简单单，陪客人就是喝喝酒啊聊聊天啊，客人呢给你点小费，高兴了给你300-500，不高兴呢一分钱不给。什么人都有啊。对了，你这个病恐怕不能喝酒吧？不过你要是愿意的话，我给你找个有熟人的地方说说，看人家老板呢同意不同意。人家老板的钱呐，就是要靠这些坐台的小姐一杯一杯的喝出来，你不喝酒可能够呛。 林星想自己怎么能干这种事儿呢，可又想现在又能干什么呢，他总得活呀。 艾丽见他低头犹豫的表情，他说，这样得了，今天晚上呢你跟我去狂欢之都夜总会，我把我朋友介绍给你认识认识啊，就是刚才那个开灵智的，人还挺大方，你啊就陪他聊聊天，聊完了呢给你个500-1000的，那对他是个稀松平常的事儿。 林星听了想了半天，试探着点了头。 艾丽又说，不过你要去的话，哎，可得好好化化妆啊，你现在脸色真不好，可真比以前差远了。 晚上林星按照约定的时间等在了狂欢之都夜总会的大门口，等了不到五分钟，他就知道像她这样的女孩子是不能在这儿独自等人的，至少有三个半醉不醉的男人粗俗地上来跟她搭话，问她想不想进去玩，他们把她当鸡了，不是鸡一个人站在这儿干什么。于是林星就换了个地方躲在边上盯着门口。过了一会儿，艾丽从狂欢之都里边跑出来，站在台阶上四下张望，她这才跑过去叫艾丽。 艾丽上上下下地打量她。林星今天穿了她最好的衣服，可是艾丽还是皱着眉说她的衣服太严肃了，到这种地方玩就得穿得斜一点，太正经了不行，又不是到国务院上班。妆嘛，画得还凑合。虽然他知道艾丽一向口无遮拦，是那种典型的东北人性格，但是听他这样肆无忌惮地评论自己的衣着打扮，林星还是有一种做鸡的罪恶感，很别扭，很不习惯的。林星跟着艾丽往夜总会里走，这种地方以前不是没有陪朋友来过，但是今天的感觉绝对不同。迎面有人来，他便低了头，谁也不敢看，遮颜过世地跟着艾丽进了一个房间。 林星本来以为只有他和艾丽以及艾丽的朋友三个人，一进去才知道包房里早就男男女女坐了一大群，有说有笑，有人唱歌。林星一进去就被一圈贪婪的目光盯上了，连那正在唱卡拉 OK 的男人都一边唱一边斜着眼把他目送到座位上。艾丽安排他挨着的那个40多岁的男人正是白天在医院门口开着灵智的那位。艾丽介绍了他的名字，林星没有听清就紧张地点点头。这屋里的气氛和他今天的角色都让他局促不安。艾丽对那个男的说，嘿，这位是我朋友小星，大学生，今天晚上没事啊，所以我叫他过来一块玩玩。 那位男人是外地口音，那腔调是哪个省的林星也分辨不清，他热情地笑着，很殷勤地帮林星倒酒。 艾丽攀着那人的肩膀说，哎，我们小星可是滴酒不沾啊，你不是说今天绝不欺负人吗？就别让他喝了啊。 那男人随和地说，好，那就不喝。他还体贴地叫小姐过来帮林星点了杯饮料， 然后就是唱歌聊天。歌林星是唱了，唱歌并不是身份，天儿也聊了，有问必答。林星只是有点讨厌那个人老是问自己多大岁数，家住在什么地方，家里有什么人，有没有交过男朋友等等等等。林星差点说有，我都结婚了，可是艾丽抢着回答说，哟，老板你别问了，我这朋友还嫩着呢，你上来就问人家，别把人家给吓着。 那男人笑着做分析，哦，是吗？哎呀，我觉得星小姐很成熟嘛，一看就是见过大世面的，说话啊很有水平，很有水平。 无论说好说坏，林星就是陪着笑。到了晚上12点多了。这群人还不见要散的意思，林星的身体实在支持不下去了，他已经跑到厕所里呕吐了2次，于是福尔对艾丽说想自己先走， 艾丽也没强留，向她的男朋友打了招呼，说小新明天还有事，所以要早点回家。那个人便一起和艾丽送林星出来。林星看见那个人塞给艾丽一叠钱，示意艾丽给林星。艾丽走出狂欢之都夜总会大门，等那个人和林星说了拜拜，反身回去了，才把钱拿出来。可这时候不知为什么，林星反倒不想借了。他觉得自己今天的行为实在是太丑恶了，对不起吴晓，对不起自己死去的爸爸妈妈。 但是艾丽还是把钱塞给他了。艾丽说，哎，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以后我可不管了啊，挣钱的路子反正我都告诉你了，挣不挣就看你自己的了。艾丽返回狂欢之都，接着狂欢去了。林星走在冷清的街上，走了一会儿才把钱拿出来，一张一张的数。那男人给了他2000块钱。他确实不明白，为什么陪着聊聊天唱唱歌就能给他2000块，这不是和扶贫赈灾差不多了吗？ 但是到了第二天，林星或许就明白一些了，因为第二天那个男的就开始呼他，呼机号码显然是艾丽给的。林星无法埋怨艾丽，因为从本质上说，是那男的花了2000元从他那儿把号码买去的。 那男的呼他，约他吃饭。 吃饭就吃饭，吃饭这种事儿更是在他良心允许的范围之内。和男人吃吃饭不算什么，以前也吃过。于是林星就如约去了。 可是吃完饭，男的又提议要不要去他那儿坐坐。 他那儿是哪儿呢？林星问都没问就一口谢绝了。他说不去了，以后有机会。 男的说，那咱们再去唱歌好不好？ 林星犹豫了一下就答应了。他想，要是还像昨天那样聊天唱歌，然后就能得2000元报酬的话，那干嘛不要呢？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作者海岩，演播牟云、翟万晨。 林星和艾丽给他介绍的那个人去了一家歌舞厅，那歌舞厅地处偏僻，档次不高。那个人进去要了一个单间儿，和林星并排坐在沙发上唱歌。他让林星唱，林星看在钱的份上，勉强唱了一支《东方之珠》。他唱到一半儿，感觉那个男的越坐越近了，林星不由得全身都僵直紧张起来，唱得结结巴巴。 那个人又把手放在他的背上，从下往上摸到脖子。 林星唱不下去，停下来。他的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那男的说，怎么了？唱啊。 林星躲着他说，啊，您别弄，我痒痒。 男的说，哦，那我用点劲儿你就不痒了。说着用力把他搂过来，林星尖叫一声，站起身子，磕磕绊绊地往门口躲。男的愣住了，他说，哎，你这女的什么毛病你啊？ 林星的面色惨白，喘着气说，我得走了。 男的瞪着眼问，哎，你他妈的，你耍我是不是啊？ 林星说，啊，我真有事儿。 那男的皱着眉头挥手说，滚吧滚吧滚吧，你以为你是什么好货你啊？你瞧你那脸色跟他们抽了大烟似的，我还怕你有病传染我呢。滚滚滚，别他妈让我再看见你。 林星拉开门跑了出去，他跌跌撞撞的，哗啦一下碰翻了一个服务员手里的大果盘。他的全身发抖，欲哭无泪，跑出了这家灯光暧昧的歌舞厅。他想，我怎么走到这一步了，任人侮辱，可这都是我自找的。他居然天真的以为聊聊天就能赚钱呢，他以为天下有这样的好人，好人有这样的好心。他的天真其实就是一种无耻，他无耻到想靠自己那张打了粉的脸，靠逢场作戏的假笑，靠没话找话的东拉西扯，就能从男人的手中骗钱。如果吴晓知道自己是这样下贱恶心，他怎么还会回来呢？想到吴晓，林星的眼泪终于滚下来了。那一哭便哭得无地自容，哭得心灵与肉体都疼痛难忍。他明确地感觉自己快要熬不下去了，他已经好几天都没有去透析，他想这次自己大概真的熬不到吴晓回来了。 前边横着一条宽宽的马路，夜行的汽车一辆一辆开得争先恐后。林星想过去，刚一走下路沿就眼前发黑，坚持了几步突然当街呕吐起来。这一吐把他最后的一丝力气吐尽了，觉得天昏地旋的。他想蹲下来，不料整个身子都失去支撑的趔趄了一下，便摔倒在马路上了。但是他的意识还没有完全丧失， 他能感觉到那些过往的汽车在他身边减速绕行时地面发出的震动。没有一辆车停下来搭救他，就是好人也不敢停车，好人坏人都怕遭遇讹诈。终于有辆车毫无社会经验地停下来了，有个人傻乎乎地下车弯腰看他，用英文问他要不要帮忙，是个外国人。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不知过了多久，他的身子飘飘忽忽地离开了冰凉坚硬的地面。那老外身上的香水味道带出一种薄荷的气息，给他麻木的头脑沁入一丝细微的刺激，使他的意识稍稍地恢复了少许。他意识到他被人抱起来放进了汽车，之后他终于完全没有知觉了。 林星是在中日医院的一间病房里苏醒的，第二天又被转到了友谊医院。那位救他的老外留下了一束鲜花，并且为他支付了这一天的治疗费用，然后就再也没有露面了。从护士的口中，林星知道他是某个大使馆的一位外交官，留着整齐好看的接近于马克思式的大胡子。但他肯定不是马克思，共产主义离林星也还很远。林星住到友谊医院以后，只做了一次透析就想出院。他知道自己已经没钱在这儿住下去。出院的要求提出来后，值班医生告诉他，主任要找他谈一谈。 林星被带到主任的办公室，主任一见到他就说：“听说你想出院呢，是不是不信任我们呢？” 林星低下头来说：“啊，不是。” 主任说：“我告诉你啊。”你这回啊，不但不能出院，而且还要住很长一段时间，直到我们把你的肾脏移植手术做完了，让你养好，然后呢，让你高高兴兴地出院。哎，你没意见吧？ 林星抬起头来看着主任，看不出他是在开玩笑还是说真的，是幽默还是恶作剧。林星笑了笑，想核实一下自己的听觉。手术？ 对呀。泌尿科的这位主任有50多岁了，一向不苟言笑，是那种很典型很老派的知识分子。他重复说：“我们要把你那个坏死的肾换了。” 什么？换肾？ 主任的助手，一位年轻些的医生插嘴说：“再不做这个手术啊，你就完了。不是吓唬你，赶快做吧。”主任说：“第一阶段呢，我们要把你的身体全面检查一下，不过你的情况我们都了解，然后是要选择合适的器官源。” 林星只能怀疑自己还没睡醒。他故意放大声音来刺激自己的听觉。主任，我没说过换肾啊，我没说过要换肾。 主任看着他说：“你想知道你这个情况再拖下去会是什么后果吗？你下次再昏过去，可就不一定能抢救过来了。” 林星的鼻子一酸，眼圈立刻红了。自从他得了这病之后，从来没有任何人，包括医生也包括主任，跟他说过一个死字。做医生的人也许都是刻意回避这个字眼的。刚才主任说到了死，但也没用死字。林星想，自己没有父母，没有亲人，吴晓也离自己而去，这个世界对自己已经没有一丝挽留了。 自己不怕说出这个字来。主人，我知道我快死了，我也没想我还能活多久。 主任和他的助手对视了一眼，大概没想到他们会把林星的情绪弄得如此伤感。年轻医生笑了一下说，别这么悲观呐，你才多大呀。主任也鼓励说，那是以前，以前我不敢说什么，现在既然你有能力做这个手术了，我们一定会把你治好的。我们有信心，你也应该有信心呢。 林星不明白。 年轻的医生说，手术的费用啊，你的朋友已经替你付了，你就放心好了。 林星不敢相信地问，谁？我的朋友？ 早上七点整，林星上了担架车，被护士们推着穿过拐来拐去的长长的走廊往手术室走去。他盖在棉被里的身体是赤裸的，就和21年前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一模一样。现在他正沿着这条漫长而昏暗的走廊走向自己的新生，或许走向最终的死亡。他已经被医生郑重地告知手术可能存在的失败和风险，他连想都没想就毫不犹豫地在应当由亲属签字的地方签上了自己的名字。他找不到任何亲属为他签这个字。 签字的时候，他的心里还是有种异样的痛苦和恐惧。尽管他在这世界上是如此的孤独，却难说一句赤条条来去无牵挂这样的豪言壮语，因为他毕竟还有一个放弃不了的牵挂。要是手术失败，要是发生了意外，他就再也见不到吴晓了。他想吴晓能知道自己最后一刻还在等着他吗？ 在手术的前夜，他非常郑重地悄悄写下了自己的遗书。遗书的抬头写着“亲爱的吴晓”几个字，工整规矩。而正文的笔画则控制不住地潦草和激动起来，千言万语拥挤在笔端。落墨之后才发现不知该说些什么，心情的哀伤让他的诀别变得极其简单。 亲爱的吴晓，明天我可能就要永远离开你了。现在我心里特别孤单，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太短了，你带给我的快乐我还没有报答呢。如果人死之后还有灵魂的话，那我真想看到你又有了幸福的生活，又有一位比我好的女孩爱你。也许你以后会养一只很懂事的小猫，那就是我变的。让我再问一下你的名字吧。吴晓，林星。 这些告别的话让林星掉泪了。收笔的刹那，他突然又想到了那笔钱，于是在自己的署名下面又写了一行小字。 你的一些东西我锁在咱家的衣柜里了，你一定去拿。 写完他又想了一会儿，想不出还有什么需要交代嘱咐的。接下来他在自己的嘴唇上涂了红红的唇油，然后在遗书上长久的一吻，让自己的双唇和几滴饱满的眼泪一起印在了吴晓的名字上。 他封好了信封，信封上写了钢琴师的姓名，并写明转吴小收，最后把信压在了枕头的下面。 上午八点，手术正式开始。麻醉针是从后背打进去的，林星感到了疼痛，整个呼吸都收紧了。有人在他身后问：“疼吗？”他摇头说不疼。那人便说：“深吸气，别紧张。”林星照着做了，让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到身边不知什么仪器发出的嘟嘟的响声上。那嘟嘟的响声像是在数分读秒一样，给人一种时光流逝的失落和空茫。他听到了手术器械的叮当声，间接着医生们的话语：“ 这个纱布拿掉，一号尖嘴钳，吸引器，吸引器，准备血管钳，快点。血压140/95，给毕主任找个脚凳来。把床再放低一点，对，再放低一点。” 林星知道，今天是主任亲自操刀，虽然视线看不见，但他能听出身边的医生很多很多。事前医生并没有说明是全身麻醉还是局部麻醉，但手术开始不久，林星就昏然睡去，睡得很死，没有做梦。 醒来的时候，手术已经结束了，他已经躺回到病房里，医生护士还没有散去，他想叫主任，主任不在。那位年轻些的医生俯身看他，问道：“醒了吗？感觉疼吗？” 林星的声音在胸口上郁积着，老是找不到发出来的位置。他费了半天劲儿才说：“不疼。”他的气韵微弱。 医生要求大声说， 林星用力发声：“不疼。” 医生见他终于发出了声音，放心的笑笑说：“手术很好，你放心，那个肾脏啊已经活了。” 林星的全身没有一点劲儿，软的几乎找不到知觉，但他还是忍不住把最后一点力气推向舌尖，向医生确认：“活了吗？”“ 活了，接上以后呢，颜色很好，没有黑，也没有花掉，说明循环很好。你看，你看，他已经帮你排尿了。” 林星哭了，他知道自己得救了。 手术以后，林星在医院住了很久，等着身体完全康复。医生和护士都对他很好，还专门找了一个特护员给他喂水喂药，晨昏伺候。林星想，他是什么时候积了这份德呢？尽管他在手术前就一再追问，可医生始终也没有告诉他究竟是什么人承担了这一切的费用。 在手术后第一次能够下地独自行走的时候，林星就去了泌尿科主任的办公室。他说：“主任，我好了，我来谢谢你。” 主任说：“谢我干什么呀？我们就是干这个的嘛。”“ 主任，请您告诉我，是谁让您救我的？” 主任说：“人家要求我们保密的。这样吧，我再和这个人说说你的心情，最好还是让他自己告诉你啊。” 然后就没了消息。 几天以后，林星听说主任出国考察去了，一去就是好多天没有回来。林星把特护员退了，他很难心安理得地享受这种按小时收费的昂贵的护理，还有手术后恢复性的透析，还有医院病房的床位，还有药，还有一日三餐。所有这些每天都在发生的，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的开支，难道不需要他用什么方式来一一偿还吗？ 冬天到了，下第一场雪之前，林星出了医院。扬州胡同的家里还没有烧起暖气，屋里的冰冷和尘土给人说不尽的萧瑟凄凉。他出院后的第一顿饭没有在家做，家里什么都没有，冰箱里的东西早已腐败不堪。林星出了门，坐公共汽车去了一条小街，那街上有一家他只来过一次就永生难忘的小饭馆，那饭馆的名字叫做小四川。 饭馆里的人很多，但是林星结婚那天用的小单间还空着，桌椅依旧，陈设宛然。林星进去点了一个锅巴肉片，这是那天婚礼上吴晓最爱吃的一道菜。虽然时过境迁，但是那个晚上的一切都还历历在目，使人依依。那个没有伴娘，没有伴郎，没有司仪，没有双方亲属，甚至没有任何程序的婚礼，是林星此生度过的最最隆重、最最喜庆，也最最神圣的时刻。很久以后，他们才听说，按规矩婚礼的时间应该选在中午，晚上举办婚礼的一般都是二婚。林星想，难道就是因为选错了时间，我们的幸福才这么短暂？林星又想起键盘手当时喝醉了，酒后真言地说过，黄历上记着这是不宜婚嫁的一天。难道就是因为冲撞了这些灵验的规则，我们的幸福才这么短暂？ 林星看看单间外面就餐的人们，都是谈笑风生、兴高采烈的样子。也许是快要过年的缘故，现在是这一年中最后的几天了，也是这个世纪最后的几天了，也是这个千年最后的几天了。按照某些西方宗教的说法，这不仅仅是纪元的终结，而且是人类的末日。但是看看眼前这些人们，一个个多么的轻松快乐，带着过节的心情。由此可见，西方宗教在中国远未深入人心，中国人还是相信龙年大吉，连这个小饭馆的墙上贴着的葡萄酒广告都醒目地写着千禧龙三个喜洋洋的大字。林星想，他也应该高兴的，他终于能够健康地走出医院，重新走进生活，走进新的世纪。在这个新的世纪里，他还可以走得很远很远。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你的生命如此多情》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